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摸到电线上不会触电呢？ 你看看电线上有什么。 软软的。好像有一层胶皮。 对了。 是吗？ 因为我们的电线外面都包了一层胶皮来保护它。 哦。 这样我们摸到电线或者不小心碰到电线的时候就不会被电到了。 哦。 但是你看。你看插销的头上是什么？ 金属。 如果你摸到金属带着电会怎么样？然后你就会冒烟，然后你就会变成一只烤兔子了。所以如果你看到电线上的胶皮破了一个洞，露出来了里面的金属丝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 那打电话叫你。 叫我？叫我干嘛？ 换根电线。 我会换电线吗？ 那你可以叫电工师傅来换。 那你就打电话给电工师傅让他换根电线呗。 哦，哎，也是。 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呀。 啊，对对对， 让物业的叔叔阿姨找个电工啊。 啊，对对对， 帮你换个电线呢。 啊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说电线破了个洞啊就会漏电。 对。 所以我们要堵上它，要补上它，对吗？ 不对。你要是去动的话你就会被电着，你应该打电话。 啊，打电话。对了，打电话会触电吗？ 打电话不会触电。 那为什么叫电话呢？ 因为 好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山姆·齐德斯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一涵翻译的，由李朝辉审译。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毛象屋里。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很冷很冷很冷很冷的地方，生活着猛犸象一家。猛犸象可比现在的大象高大多了，而且它们的身上都长着长长厚厚的毛，还有两根大大的象牙。猛犸象一家有象妈妈、象爸爸和他们的两个儿子，小象威里、小象窝里。这一家人呐，浑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长毛，毛茸茸的，看上去就像穿了件毛大衣，可真神奇呀。有一天，象妈妈又生了一个小象宝宝，这是个小妹妹，大家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乌里。在猛犸象的语言当中，乌里就是毛茸茸的意思。可是刚刚起好名字，猛犸象一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刚生下来的小乌里全身是粉红色的，可是光溜溜的，一根毛都没长。小猛犸象应该是毛茸茸的呀，怎么会是光溜溜的呢？天气这么冷，乌里被冻得直哭。 好冷啊。 大哥哥威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冷，他生下来就长满了长毛。他结结巴巴地问， 你说什么？ 二哥哥窝里也从来没见过没长毛的猛犸象，他觉得这太搞笑了，被逗得咯咯直笑。 你竟然是粉嘟嘟的。 象妈妈赶紧抱起乌里来，把他抱在怀里暖和暖和。 唉，我可怜的宝宝。 象爸爸说， 看来我们得为乌里织一件暖和的毛衣。 象妈妈突然想到个好主意， 他找来自己漂亮的围巾，把屋里裹了起来。这条围巾上面是黄色和黑色的条条，看起来呀很神气。屋里披上围巾不冷了，说：“ 我要穿上它去交朋友了。” 说完呢，他就一溜烟地跑出了家门。屋里碰到了一大群看上去很友好的小动物。屋里跟大家打招呼：“ 大家好，我是小毛象屋里，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玩吗？” 可是小动物们却好像很害怕的样子，喊着：“ 哦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剑齿虎来了，快逃命啊！” 他们尖叫着，撒腿就跑。很快就跑得没影了。屋里还不知道呢，他身上那件黄色黑色条纹的围巾看起来就像剑齿虎的皮毛，小动物们当然害怕了。屋里伤心地回到家，难过地哭了。 没人愿意和我一起玩。 他扯掉了身上的围巾，可马上就觉得好冷， 好冷啊！ 屋里冻得浑身直发抖。大哥哥威力又伸出了长鼻子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” 二哥哥窝里还是咯咯地笑了：“ 你还是粉嘟嘟的。” 象妈妈赶紧又把屋里护到了身子下面。 啊，我可怜的宝宝。 象爸爸说：“ 看来我们得为屋里织一件暖和的毛衣了。” 象妈妈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这一次啊，她请来了好多好多的鸟儿，让鸟儿们每人都叼来一根羽毛。象妈妈把这些美丽的羽毛编成了一件美丽的羽毛外套。屋里穿上羽毛外套高兴极了，他只露了一个长鼻子在外面。 我要穿上它去交朋友啦。 屋里嗖的一溜烟就跑出了家门。屋里一出现在外面，小动物们都好奇地围上来问：“ 嘿，你是只什么鸟啊？”“ 你会飞吗？” 屋里高兴极了，他一边往山顶爬，一边喊着：“ 我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会，你们瞧我的！” 他学着小鸟的样子，张开四肢，又从山顶上噗就跳下来了。山底下正好是个泥巴坑， 扑通， 屋里掉进了泥巴坑里。等他连滚带爬的从泥巴坑里爬出来，小动物们早就都不见了。屋里身上的羽毛被泥巴沾得脏兮兮的，慢慢都掉了下来。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，脏兮兮的羽毛掉了一地。屋里冻得直哭。 好冷啊。 大哥哥威力和二哥哥窝里正在玩石头。威力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 什么又冷了？” 窝里还在一边咯咯地笑， 还是粉嘟嘟的。 唉，象妈妈赶紧给屋里煮了一锅热汤，暖和暖和。 我可怜的宝宝啊！ 象爸爸正在往墙上画画呢。 我们得为屋里织一件暖和的毛衣了。 这次象妈妈终于开始织毛衣了。热心的山羊大婶送来了毛线，小熊和小狐狸送来了织毛衣的大毛衣针， 象妈妈就开始织呀织，织呀织，终于织出了一件漂亮的毛衣，绿色和蓝色掺在一起，毛茸茸的，好暖和。屋里穿上自己的新毛衣，高兴地说： 我要去交朋友啦，好暖和。 等他一出去，所有的动物也都惊喜地喊了起来： 哇，你们快看，一头穿着毛衣的猛犸象宝宝。 狐狸问： 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玩吗？ 大家当然愿意了。狐狸开心极了，他终于能有朋友一起玩了。这群相亲相爱的小伙伴们一直就这样开心地玩啊玩啊玩啊。从这以后啊，狐狸每天都穿着自己的毛衣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。慢慢的，冬天最冷的时间到了。在最最最冷的一天，狐狸要出门的时候却突然说： 我好热呀。 这下大哥哥威力不敢相信了。 怎么会热呢？ 二哥哥窝里还是忍不住咯咯的笑。 你热吗？ 狐狸热，实在是太热了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家门，他要一头扎进最冷最冷最冷的雪堆里凉快凉快。当他从一棵树旁边飞快地跑过的时候，毛衣上的线头不小心勾在了树枝上。狐狸没看见，继续往前跑，结果就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，啊一下，把那个毛线越拆越长，越拆越长了。毛衣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等他跑得很远很远的时候，身上的毛衣都被拆成一条线掉下来了。这下，像爸爸、像妈妈、哥哥威利和窝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粉红色的小狐狸身上变得毛茸茸的了。大哥哥威力惊叹道： 哇，你长出绒毛了。 二哥哥窝里还是忍不住咯咯直笑： 既毛茸茸又粉嘟嘟的。 小妈妈也开心地笑了：哦，我粉嘟嘟的小宝贝，你终于变得毛茸茸的了。象爸爸微笑着说： 哎，成长中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耐心的等待呀。 全家人冲到了屋里的身边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你怎么不吃？ 我不想吃饭。 可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。 我知道，我就是不想吃饭。 你早餐午餐都没有吃啊？ 我觉得蔬菜一点也不好吃。 有肉啊？ 我觉得肉也不好吃。 难道你想吃我吗？我还不给你吃 了。卡尔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当成兔子给吃了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你是不是想减肥呀？这样对身体不太好。 被你发现了。 没关系。 因为前几天还不是你说我长得太胖了。 那又怎么样？ 我就想，既然你都嫌弃我长得太胖了，那可能别人看我的时候也觉得我长得太胖了，所以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少吃一点就可以减肥了？ 没关系，你再胖脸也是那么瘦。 哎呦哎呦。 你怎么了？ 我的胃好疼啊。哎呦， 看吧看吧，不吃东西就会这样的。 哎呦， 来吧，开始吃饭吧。 哎呦， 还考虑什么？ 我在考虑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我胖了。 可以。 好吧， 那我现在开始吃饭了。 哇，你真瘦，越吃越瘦，继续吃饭。哎呀，太瘦了，太瘦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家搬家了，于是呢，妈妈给他找了一个新的学校。转学的当天来到学校，班主任老师问呱呱说，原来你就叫呱呱呀，来呱呱同学，你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优点呢？ 老师，我身上的优点有很多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哪个。如果说哪个最特殊的话呢，那就是爱学习。 哎呦，很好很好哈。那有没有什么缺点呢？呱呱沉思了片刻，抬头看着老师，对老师说， 你别说，这个还真有，但有且只有这一个缺点，我的缺点是爱撒谎。 转到新学校去之后，呱呱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，老师有一些着急，家长也有那么一丢丢的情绪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后来老师了解到，呱呱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出去玩，比如打扑克，弄得呱呱也学会了，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家里边摆扑克牌玩，学习成绩能好得了吗？这天老师找到了呱呱，对呱呱说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给你补课啊，不需要花钱，你的学习成绩就有提高。如果你的学习成绩提高了的话，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啊。但是有一点啊，以后你不要再去玩扑克了，好不好？ 好的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我听你的话。 于是老师又问呱呱说，那好啊，那我先考考你吧，看一看你的基本情况，你能告诉老师吗？比如10+3，你能算出来等于多少吗？ 10+3，等于 K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双清国际幼儿园的向声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河流。 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笑？因为太阳在逗它呀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歌唱？因为鱼却夸赞着它的浪势。妈妈，河流我多少岁了，总是和年轻的春天同岁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不休息？因为大海妈妈等赞着它的浪声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河流，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笑？因为太阳在逗它呀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歌唱？因为云雀夸赞着它的浪声。妈妈，河水为什么冰凉？因为想起了曾被雪爱恋的日子。妈妈，河流多少岁了？总是和年轻的春天同岁。妈妈，